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的7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一拿到歌单呢，其实我当时都在想，哎，这首歌曲其实我已经旋律在我脑海当中已经转了好几天了，你知道吗？ 我们的早安动力进行歌曲依然是所有人都可以跟着唱的，当然呢，你的副驾上如果正好还有另外的一个人的话，不妨可以唱唱合唱的这种感觉。 对，仿佛没人参加，只有我会想去。我不想打扮，不是因为无所谓，只是我看到女孩不会。少时一直催 ，That's why, baby, that's why。我没女友，长辈一直逼我需要多交女朋友，交好的女友哪有这么顺手？机会来了自然就会轻易到手。A party here, a party there， 实在不想说 ，Yo man, I'm here， 真的不想在这里活受虐，绝对不是胆怯。哪个女孩真的跟我看对眼？浪漫故事我们一起演，哈哈哈哈。这种笑话真的好笑，偏偏这个夜晚就是这么。 你为什么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 Hey， 你走来，我走开 ，You walk by。怎么这么没有天理 ？Girlfriend， you better know that you fly。我不像其他男孩，永远都是那么坏。我的脸红，心态呼吸在加速。真的应该怎么办？我看我只能摆酷。晚上戴着墨镜，却又怕超速。求你现在回头，我保证立刻回家吃素。信不信？不由你，有个神奇眼神的交汇，产生一种电流。说实在，我也不太懂。要我怎么说？要我怎么做？你才会明白我的心。You'll be looking at me, I'll be looking at you like a crazy fool。还跟我打个招呼 ，Of all the girls that say I really wanna meet you。 眼神有话要说，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 所以我跟你说，其实这首歌曲当中，我也只会唱女生的部分，你信吗？ 你会唱女生的部分啊？ 就是只会唱 Just Tell Me 为什么，其他都完全不会哈。 那你是打算让我帮你唱 rap 是吗？ 并不是，因为我 你要帮我唱 hook 吗？ 你那段 hook 唱的真是超好，来准备来一段好不好哈？ 这到哪儿了呀？看看你的背进行自我介绍，我叫 Will， 你叫 Joe， 能不能一起 chill？ 真的能介绍？ 世界上的机会通常只有3秒，现在倒数3秒，准备好了没有？ 来， 这种感觉到底是真是假？不能夸人，一夸就破功。 是不是你想要认识我？ 应该没有人想要认识我们这种唱歌的话。 想要认识我，偷偷的看看你，要让我等多久？爱就爱，不要有慢动作。 耶、来鼓掌。 哎，谢谢我们的早秀 KTV 啊！今天一大早先用唱的方式来把大家叫醒。 哎，我跟你说啊，你没有觉得像我们俩这种方式才叫所谓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 一定要把大家闹醒啊！是，忽然发现说大家真的对我们俩的宽容度超高。然后一般情况下调到一个台，俩主持人疯了吗？调台。 然后想想说，金鱼你好厉害。 今天觉得说，虽然说有点疯，但是还挺好玩的。 对，哎，你。给自己加戏不太好啊，但我觉得我们的听众确实宽容度真的超级高啊。我们俩刚才这段有点炸裂的表演呢，大家还是很宽容的，对不对哈？ 嗯，还真的是有人说我很厉害，不是你编出来的，我刚刚看到了，就 是 想想。 哎，是的。 嗯，今天早晨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的各位呢，当然了，如果你是我想想啊，应该是自西向东开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今天因为天气超好，所以阳光晃眼啊。 嗯。 但是自东向西开的各位呢，其实也有一个烦心的事儿、因为这个太阳折射到这个后视镜上，你会什么也看不清楚。 是的啊，而且另外呢，这个昨天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路况呢还是稍显拥堵的，但是北京交警呢今天发布的路况显示，早晨七点之后呢，主干道的车流还是会明显上升的。东西部的二三四环的环路以及南北向的方向呢，京藏京城以及京港澳等高速路，以及莲石路、建国路以及富石路、京密路等道路的进京方向会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况啊。 另外呢，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今天是继续在北京举行。那么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还有延长线、三里河路、东直门外大街这些道路将会频繁的实施分时分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 嗯， 所以上述道路比较相邻的，类似于像东单、西单、崇文门、工体、国贸、燕莎这些周边的道路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 还是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还有今天的好天也伴随着非常舒适的一个空气的状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9度。那么今天呢，继续是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非常优越，空气清新，天晴气爽，是难得的好天气，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呢，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确实，在我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当中，最近的天气是最好最好的了哈。 你终于感觉到了北京最迷人的初秋啊！就整个到秋天、到深秋，就整个秋天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个非常舒适啊， 气温又好又干爽，是吧？ 漂亮， 对， 还映衬着整个城市的环境和景观都不一样了。 嗯，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午后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这两天空气相对来讲比较干燥一些，所以大家要注意勤防晒、勤补水。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的前十位，因为不少人已经开始人肉手动签到了哈。 来看看今天第一名麦兜儿的布兜，第二名是刘小丽的眉毛，第三名是半世风烟，第四名是王小妍，第五名是朴实。 嗯，要恭喜一下麦兜儿的布兜啊，好像我印象当中是第一次签到第一名哈。第六名是山顶洞人，第七名逝水无痕，第八名梦回潇湘，第九名是杨，第十名是 Nora 哈。 嗯， 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是，那大家都已经签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那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 嗯，今天的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我昨天自己的想到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你针对我写的吗？ 昨天我在跟静瑜在 知道我一定很有话说 闲暇聊天之时，发现了哎，假期好像整个这个暑假大家应该去游乐场的时间还蛮多的哈。 哎，对，或者之前都有去游乐场的经历，不管是小时候爸妈带着去的，还长大以后跟朋友约着去的。 嗯，但是呢，去游乐场当中呢，大家不光是去玩耍，有的时候呢还会碰到一些囧事儿，就是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就降临在你的游乐场，因为毕竟游乐场是一个 比较莫名其妙。要降临在游乐 因为你知道 这样， 因为你知道游乐场是比较随机的一件事情，去玩的话哈，所以会碰到一些好玩的事情了，对不 对？ 对， 能不能排到这个项目，或者说遇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了什么囧事啊？但是我觉得郭鹏昨天那个囧事还挺真的挺囧的。你要不要先讲一讲啊，就在游乐场当中我最喜欢玩的那个项目啊。 你知道我这个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一些惊险刺激的东西啊，但是呢之前比如说我玩过这个叫什么、那个、 过山车 啊，其实就觉得还好，也没有那么刺激了哈。 嗯， 但 但直到我有一次在香港呢，玩到了一个叫做就挖矿火车还是叫什么 挖矿火车， 就是小火车之类的这种东西，因为它呢会不时的把你甩出去啊，而且它只绑定你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当天呢，我真的感觉我自己要被甩出去了，你就这种感觉非常可怕，你知道吗？ 你指的是那种环形伞吗？就是那种大家都坐一点，然后先把你升高，然后再有通过离心力把大家都甩出去。 它就是一个小火车，然后不停的开得非常快速啊！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以我的这个重心而论的话，我比一般人重心要高一些，所以我真的感觉我自己要快甩出去。我当时就在想，这个绝对不是为我这种有趣的灵活的人来设计的 啊！所以大家想要知道就是郭鹏的吨位到底有多少呢，可以发送一下早安家族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想象一下一个200多啊，不，一个身材健硕的男子在游乐场的设施当中觉得自己差点快被甩出去是怎么样尴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静瑜，郭鹏是谁？ 郭鹏是我最亲爱的搭档啊。 还算你补得快哈。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缘游会》。各位呢，把这个在游乐场的那些囧事来发送给我们，记得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有票要送出啊。 或者好玩的事情、浪漫的事情，总之发生在游乐场里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欢迎回来，7:13，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听到的那首《缘游会》呢，静瑜发出了一声感慨， 好喜欢啊！ 然后竟然没有放完，哎，这种。论调一般不是听众才有的吗？ 听众会要求说没有放完再重新放一次。 对，很多都 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对不起各位。 但不管怎么说呢，刚才那首歌曲还挺切题的，那就是周杰伦的《缘游会》嘛。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哎、说说你在游乐场的那些囧事儿或者趣事儿哈。 是，已经看到了大家好多的囧事儿了啊、我看到 GSS 跟我们说，我最囧的就是我老公什么刺激项目都不怕，就像你们说的什么过山车呀、激流勇进呐、都不怕，但是被旋转杯转吐了。你知道那旋转杯吧？ 是倒过来还要把人转一圈那个吗？ 不是那个，就是 在欢乐谷就有，就是大家分别进去在一个大转盘当中，然后坐在不同的杯子里面， 是 大的转盘是会转的，小的杯子也是会转的，然后你这个转的速度呢依照你自己控制的方向，就你们俩前面有个大轴，你们俩用手拨的越快，你这个小杯子转的就越快， 是 但是大杯子跟着也会转，所以就等于说是整个旋转 double 的方式，真的很容易吐。他说老公声称说这一辈子真的不会玩第二次了，但是 JSS 我要教你们一个办法，说怎么样玩旋转杯不会吐。你知道旋转杯是被列于说最适合情侣玩的项目之一，你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啊？ 因为两个人只有坐在杯子的正对面，互相望着彼此，就是一眼都不要松，你知道？因为你知道，在转圈的时候，小时候学舞蹈，老师告诉你说，怎么样转圈才不会吐？就你每转一圈回来都盯着一个地方。就一直盯着一个地方，这样你不会晕。 所以这样的话，情侣就可以互相看着对方来转。 哎，他就要求你在这个旋转杯当中必须要紧紧的盯着对方，就等于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那我跟你不一 样，这时候因为旋转的速度太快，所以可能周围的一切环境什么都模糊了，但是你的眼中只有这个人。这种情况下你才不会晕。 哇，你说的感觉很浪漫，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我的话哈，他是不是我情侣，我都会紧紧的盯住他，因为我不想吐。 不想吐。那你干嘛要跟他去做旋转杯啊？你换个项目不行啊？什么吐了的小火车啊，也是可以的。 你说了半天呢，这个侯侯说啊，我上次呢坐大铁锤吐了一杯珍珠奶茶，太可怕了。你知道，你说了吐了一杯奶茶也就算了，吐了一杯珍珠奶茶，太 形 象， 你知道吧？就正好是刚刚就喝进去，不行不行，大早上的不能那么恶心大家。 是是是啊。 谢仁跟我们说，小的时候刚够1.3米就被我亲爹，注意啊，是亲爹，抓去坐北京游乐园的过山车，我还是个孩子啊，应该是爸爸特别想坐，然后妈妈又说，哎，我不敢我不敢。行了，那就你吧。 对，我也觉得是，这爹呢应该是哎 玩心大发， 实力坑娃，我觉得是不是哈？ 对， 很有意思啊。 他说自己还是个孩子，下来之后真的是吓到腿软。 嗯，好的啊，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今天的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暑假结束了，来说说你在游乐场那些囧事儿以及趣事儿哈。今天呢，我们确实是有悦享四季的门票送出的。嗯， 是的，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这次要为大家送出的是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土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一次大家可以听到像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还有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 嗯，这一次呢，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以及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或者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去免费的索取分享这次的分享会的门票啊！大家既要记住，要记住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he rest is still the same, but I've got memories and travel like gypsies. time. I've got no. Alice Merton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No Roots， 我来翻译一下啊，没有老根儿， 留老根儿吗？什么意思？没有老根儿？ 没有，前两天不是说拔老根那个梗吗？哎呦，被你破梗了，真的是啊！ 什么叫没有老根儿？别乱翻好吗？小心被投诉。 没有无根之人，无根之人啊，飘萍的感觉了哈。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哎， 一下把我一弄得有点懵了哈。 节目太多，我都忘了我们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哈。 各位好，我是鲸鱼。 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啊！大家纷纷来分享一下在游乐场当中所发生的一些趣事。我们俩刚才有点笑得合不拢嘴了。 哎呀，真的好好玩啊！ 是， 比如说那个米兰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次去公园玩，有一个游乐项目叫飞行模拟器。 嗯， 然后呢，旁边的一位家长就对他小孩特别认真的说：“看。”这个是飞行模四器，就把拟字看成了四哈。 哎，我跟你来分享一个段子啊，你知道内蒙古有一个地区叫做巴彦淖尔，那个闹字就是泥闹的闹，你知道吧？那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去参加运动会，我就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说 巴彦卓尔， 前面那个是什么盟啊？是巴彦卓尔盟吗？后面人说，哎，你怎么这么没文化？明明是巴彦吊尔盟。 没有一个对的。 对啊， 敏捷的姐跟我们说坐过山车，哎呀，同学喊得太投入啊，好吓人呐！结果假门牙飞出去了。 假门牙， 这还找得到吗？ 对啊，这不是再有，哎呀，真是以后有咱们装自己的假门牙，就不要参加这么危险的活动了，好不好？ 但是还挺好玩的啊！是仁义跟我们说，我爸年前的时候去日本迪士尼，然后呢，几个叔叔们一起去的，排队特别多，他们就看，哎，咱们就哪个项目不排队，咱们就玩哪个吧。这大老爷们经常喜欢这么做哈。 是。 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是鬼屋。干得漂亮， 不错不错啊！这个你爸应该也是成功的感受了一下鬼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然后飞鸟呢说，这个坐标呢是上海迪士尼，我家呢跟小姨子家一起去的。我大外甥呢害怕坐过山车那类太刺激的，所以呢我们先坐了矿山飞车啊。对对对对，我坐的就是那个矿山飞车啊，对，就那个意思。哎对，然后呢这个大外甥就害怕了，然后等到坐小飞象的时候呢，又是在车厢里，大外甥吓得声音都颤抖了，像绵羊大叫说：“ 姨父，这是过山车吗？” 坐小飞象感觉跟坐过山车其实还是有些区别的哈。 但是你知道小孩子心里总觉得说过山车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东西，只要在车厢里啊，他就会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害怕呀。但其实有的时候恐惧真的是自己加给自己的，就包括很多人不敢坐过山车还是因为周围的人把它描述的太可怕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这个吐了，那个门牙飞了，下次真的可能没有尝试过过山车的人也不敢去尝试了。 不是，大家形容的也太可怕了，门牙都飞了，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啊。 但真的尝试一次之后，你就会感觉到这种游乐园的一些项目带给你的刺激还有欢乐的感受了。 是的啊，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呢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不要忘记带上今天你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有票要发出啊。 但提到了小火车的这个运动项目呢，郭鹏有话要说，另外的一个动画片也需要推荐给大家。 是的， 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9月3号在英国播出了最新一期的节目，那么角色也更加的多元化了，因为最新一期的这些托马斯小火车们不仅平衡了角色的性别比例，还特意加入了来自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小火车。 哎，我怎么忽然发现，虽然你是这个中华小曲库，但是我竟然会唱托马斯和小火车的主题曲。 来唱一下。 They're two, they're four, they're six, they're eight。 啊，什么东西？ 就是托马斯小火车的这个主题音乐，我是会唱的，你知道吗？ 我不太相信吧。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托马斯小火车呢，这一次呢是离开了虚构的多多岛，前往了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等国家，而且在多元文化的背景当中呢，开始讲述了一系列的故事哈。 对，很好玩的就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呢，曾经在托马斯大电影之了不起的比赛当中亮相的中国火车头永宝，还有印度火车头阿西玛这些角色，都将出现在这新一集的动画片当中了。 是。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9度。今天本市继续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可谓天晴气爽，难得的好天气，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午后紫外线强烈，且空气干燥，请注意防晒和勤补水。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蔡胡营桥上北向南的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静瑜的面食小课堂要拿我们早餐的好伴侣鸡蛋来做一些文章了。我们要做的是鸡蛋卷面，没错，这个卷面呢就是昨天推荐的炒面的升级版，把炒好的面条啊用煎蛋包裹起来，这也算是一份创意早餐。首先呢，我们锅里加水烧开，把方便面或者面条放进去煮，然后捞出来冷水沥干备用就可以了。紧接着热油锅加入一些洋葱丁、胡萝卜丁还有西红柿丁，煸炒个2分钟，再加入番茄酱炒一会儿，然后呢再把面条放进去炒个1分钟就可以了。最后别忘了加上一些老抽、黑胡椒粉还有盐，煸炒入味之后呢就可以把火先关掉了。我们再找另外的一个锅子热油，加入打散的蛋液，摊开煎到2面金黄，把炒好的面放到煎蛋中间，翻起蛋皮，高颜值又好吃的蛋包面就做好了。今天早音乐秀推荐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卓文萱的《啦啦啦爱情密码》。对于做早餐的人来讲，什么样才是早餐好吃的密码呢？那么应该就是用心去做吧。 窗外有麻雀，好心情泪水，琴键上有爱的和弦，半晌面对嘴。 餐。哎，今天的音乐早餐呢又为大家来热气腾腾的送上了，这就是来自于静瑜的音乐早餐哈。 谢谢各位，那待会儿八点钟呢还有来自郭鹏的早安快跑，虽然他每次不会跑啊，但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早上动一动的。 说的好像你每天早上会吃似的。 我下了节目会吃啊。咱俩这是互相拆穿，可还能搭档继续做吗？ 不怼不舒服司机啊。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暑期结束了，来说说你在游乐场的那些囧事或者趣事。我发现大家的这种囧事趣事真的有点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太好玩了。 Luke 跟我们说，我跟我媳妇谈恋爱的时候啊，她还不知道是看了什么偶像剧了，非要去坐过山车。我是挺害怕的，就小时候坐过，吓得够呛，但是媳妇提出来了，我还是得硬着头皮去欢乐谷。 是 排队就排了40分钟，也不说话，气氛就有点尴尬。 为什么不说话呢？太紧张了是吧？ 就排队排了40多分钟嘛，就快到我们了，我鼓起勇气说，要不咱们去蚂蚁乐园看看。你知道蚂蚁乐园吗？ 我知道。 那蚂蚁乐园就是类似于旋转木马的一个存在哈。 对对对，然后他说啊， 他特爽快的说好啊走。心里在想说，原来你也害怕啊，咱俩跟这儿死扛了这么久，何必呢？ 媳妇儿心想，你早给我个台阶下不就得了吗？ 对， 对， 本来就想着说，哎，看着人家偶像剧里面坐过山车好浪漫啊，自己往那儿一站，特别是你知道排队的时候，因为其实你是离那个过山车挺近的， 是 他们每发一班车，你就能听到上面那个滋儿啦乱叫的那个声音，大家都吓得要命。其实对于下面的人来讲，是一个挺大的心理考验的。 对，其实你真正坐上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恐怖， 但 你看着其他人的恐怖， 对， 会比恐怖更加恐怖。 就听着别人滋儿哇乱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好想去旁边的蚂蚁乐园坐一坐。 你知道这个跟我们当年的这个有一个朋友是很像的。我们当年一起去这个香港迪士尼的时候呢，然后呢，他大概在过山车那一栏呢，大概也是排了大概40多分钟的队啊。 嗯。 而且呢，你知道就是香港的迪士尼的乐园有全世界各地的人嘛。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马上要到他的时候，他啊一声然后就跑了 是吗？ 就所有人都在笑，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有带一个同伴一起去坐过山车，然后在我已经坐上椅子的那一刻，然后他迅速的喊声，我帮你拎包吧，然后就不见了。 真的吗？ 真的。 你这比我这还夸张。 就已经排到我了。 对啊，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坐的。我还是坚持的坐了。 这种朋友以后还能要吗？哈， 我就是爱坐过山车。 哎，不过还不错了，因为他还帮你拎包就是了哈。 借口好吗？哪有什么包可以拎啊？ 来， 只有手里的一把阳伞。 说刚才呢，我们不说到有一个朋友是实力坑娃嘛，对吧？啊，小柏林的妈妈说，话说到实力坑娃，我觉得自己可以得到最佳，因为今年暑假带不满5岁的娃去了上海迪士尼，整场都在跑，结果因为跑得太快，直接给娃扔出去了，门牙磕掉3个。啊， 不，门牙磕掉了3个小渣渣， 小渣渣 不是磕掉了3个门牙，磕掉3个门牙，那真的是太坑娃了。 那也很厉害，这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那个特别不愿意回忆起来的童年。 嗯， 当时我的二叔带着我一起去坐那个碰碰车嘛。 怎么听到二叔这个词就莫名的喜感？ 然后我二叔没什么事儿，我直接让磕掉半个门牙，你知道吗？那碰碰车就碰来碰去的。 碰碰车， 对啊， 我没有控制好你吧？ 是、啊。 那我想问一下，二叔跟二大爷是什么关系？ 二叔二大爷是一个。是爸他弟，一个是爸他哥。 啊，明白了。好的，谢谢二叔。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把自己在游乐场当中经历过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记得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呢我们会有这个悦享四季北京音乐会的门票送给大家哈。继续来看一下古装侦探悬疑剧《唐诗300案》，目前呢是在搜狐的视频来上线了。这部戏呢是讲述了贞观年间。据传能够预言天下大事的推背图的残页是重现人间，所以各地都是谣言沸腾。表示呢，前朝的女帝萧后即将转世，并且祸乱天下，听起来特别离奇哈。 就是会有离奇的命案不断的发生。那么名满天下的诗仙李莫白入宫受命侦查此案，那么在守护天下太平的同时，也逐渐发现了自己父亲多年前蒙冤的真相。那这部剧的特点呢，就是每个悬案都与一首诗的诗意暗合，所以叫做《唐诗300案》。我们小的时候都背过《唐诗300首》，那这次的《唐诗300案》将会把你背过的古诗和这些悬疑的剧情侦查在一起。听完简单的介绍之后，我觉得还蛮感兴趣的。 是的，我还挺想看的。但是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自己觉得在夏天之后呢，播放最有诗意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爱你再见》，来自于朴树。 来地稍微大，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呀，我爱你到永远，可哪有什么永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秋天果然是收获的季节啊！ 怎么装？ 你不知道吗？上汽大众大丰收了，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全新途观 L 1.4T 和全新途安 L 拓界版都要上市了，一次让你满载而归。 真的？那还等什么？一起去上汽大众办新车啊！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宝新源里84389333。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4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哎，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条音乐资讯了哈。著名的说唱歌手 Eminem 在8月31号毫无征兆的发布了新专辑 Kazakazi。这个怎么念呢 Kamikaze、 哦、 你能先问我一下吗 新专辑呢主要是表达了对评论家不买账的上一张专辑表示不满啊。 嗯，对，因为什么说他是毫无征兆的发布了新专辑呢、嗯、因为其实 Eminem 在美国的这说唱界的地位啊，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他的专辑啊，包括他的一些最新动向还都是非常的关注的， 美国老炮 OG、啊、 哎，对，那么因为你们不买账的上一张专辑，所以迅速我就写了一个回击的哈， 嗯， 就回击的一张专辑，所以现在呢直接也发出来了。因为比如说呢，现在盛行的一些就不重注歌词，完全就是玩一些简单的旋律啊，他就觉得不满，就觉得说唱还是应该回归本真。 其实就是 trap 嘛，当然我觉得他如果这个不满的话Drake 啊咳咳，包括其他的一些人啊对吧，得好好想一想啊。 他没办法，人家 Drake 的专辑确实就已经在 Billboard 上盘踞了那么久的时间了、 就是、对不对，就没有办法、啊、 对。那虽然说发布了这张新的专辑呢，这只是几天的时间，不过反响也是分两方面的、嗯、一方面认为就是你无论就一直花了整张专辑的时间一直在抱怨，就有一些无聊、 嗯、 还是应该传递一些就有意义的东西。 是。 那另外呢，也有人认为说他确实展示出了歌词方面的功力，就是你只要说我不好我就回击回去。 对，但是我觉得 Eminem 真正的歌词方面的功力其实是体现在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些歌曲当中了哈。马上听到的是来自 Eminem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Lose Yourself。 不光在歌词当中有意境，而且呢会刻画出一个非常宏大的场景，那个时候的 Eminem 真的是正值巅峰的感觉哈。 而且他的说唱技巧也真的是值得被称道的。 嗯， 我印象当中啊，在最新一期的中国新说唱节目当中，那么也有导师评价另外一位选手说，你就像是中国的 Eminem 一样，就是给了非常高的评价、嗯、 这算非常高了， 可见他在说唱界的地位。 来听到这首歌曲 Lose Yourself， 来用更多的 strength 来点燃你今天早上来自于 Eminem 为你送出的说唱的激情。 One opportunity sees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One moment that you capture just let it slip. Yo.His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ere's vomit on his sweater already, mom's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he looks calm and ready to drop bombs. But he keeps on forgetting what he wrote down. The whole crowd goes so loud, he opens his mouth, but the words won't come out. He's choking how? Everybody's choking now. The clock's run out, time's up, over, loud. Snap back to reality, oh, there goes gravity. Oh, there goes rabbit, he choked, he's so mad, but he won't give upHe won't have it, he knows. His whole back's at his ropes. It don't matter, he's dope. He knows that, but he's broke. He's so stagnant, he knows. When he goes back to this mobile home, that's when it's back to the lab again, yo. This old rhapsody better go capture this moment and hope it don't do it. Lose yourself in the music, the moment you own it. You better never let it go. You only get one shot, do not miss your chance to blow. This opportunity comes once in a lifetime. You better lose yourself in the music, the moment you own it.Make me king as we move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A normal life is boring, but superstardom's close to postmortem. It only grows harder, homie grows hotter. He blows, it's all over, these hoes is all on him. Coast to coast shows, he's known as the Globetrotter. Lonely roads, God only knows he's grown farther from home, he's no father. He goes home and barely knows his own daughter. But hold your nose, cause here goes the cold water. These hoes don't want him no more, he's cold product. They move.Smooth flows, he knows dove and soul nada. So the soul popper is told, it unfolds. I suppose it's old partner, but the beat goes on. Da-da-dum, da-dum. You better lose what you call rage. Tear this motherfucking roof off like two dogs' cage. I was playing in the beginning, the mood all changed. I've been chewed up and spit out and booed off stage. But I kept priming and stepped right in the next cipher. Best believe somebody's paying the Pied Piper. All the pain inside amplified by the fact that I can't get by with my 9 to 5. And I can't provide the right type of life for my family. Cause man, these goddamn food stamps don't buy diapers. And there's no movie, there's no Mekhi Pfeiffer. This is my life and these times are so hard. And it's getting even harder trying to feed and water my seed. Plus, see the thought I caught up between being a father and a prima donna. Baby mama drama screaming on it too much for me to wanna stay in one spot. Another damn monotony has gotten me to the point I'm like a snail. I've got to formulate a plot. 是很多这个去唱 hip hop 的这个歌手一定要去练习的一首单曲啊，而且呢，无数人应该用这个旋律还改编过自己的中文版本的说唱哈。 嗯，那也都是一个挑战。 嗯、 这次呢，在中国新说唱最新的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感觉到了，也是歌手们都放出了大招，因为为了争夺最后的这个六强的席位啊。 是。 那最炸裂的呢，就是你看到 Blue Fever 出来，哎，他整个用一个 flow 非常美的一个说唱的技巧，就感染到你了之后呢，突然这个时候，那吾克热站出来炸了大家一下，那段维语说唱真的是太夸张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其实有维语说唱这个大招的，只是一直没有用，因为维语 没有放出来。 维语说唱的那吾克热基本。可以比汉语要快出两倍左右啊！ 对，现在看到了这个六强的席位名单呢，其实就像当时艾热说的一样，已经走到了这个位置了。他们每个人其实实力都非常强，只不过风格不一样，不应该放在一起去比较。 嗯， 那同样的，像很多已经被淘汰的选手，其实实力也非常强，只不过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呢，没有机会更多的在我们面前展示了。 是 我比较可惜的就是孔令奇。 嗯， 其实我还真的挺希望看到就是这五位导师和这样的一个 第二现场导师 啊，对，第二现场导师哈、啊，嘻哈 OG 之间的一些更多的一些碰撞和火花的。 嗯、对，那么你既然想听孔令奇，我今天要不要来满足一下你的愿望哈、 啊？你怎么这么好的搭档啊？哎呀，月月鸟小哥哥真好，思蒙是谁？ 哎呀，你不要这样好吧？听众跟你都现在都是一个样子啊。 我就是这种墙头草。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孔令奇的《隔壁某某》。 可传说听得我就像掏耳朵，他总说是神偷，每一门功课都是有人手到回城楼，怎么我爱在白乌龙，其实无非是选择，问自己想要哪一种。你怎么定义生活，我不怕谁笑我欠过，上班不会迟到就是英雄，不再同意过，痛不快乐一定相同，管他光荣或平庸、啊、对，我和隔壁的某某，我们两个从来没聊过，就算是人人记一个不同，但是都是在努力生活，我和隔壁的某某见面微笑点点头，人都会有梦，不管高贵或贫穷，你摔了跤都会痛，谁的伤痛值得认可，而若非要定义成功，快乐又算不算一种，越简单就越难，作贱把人比较轻松，他有他的

跑 ，Running Time， 好 ，Running Time。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发现呢这个我们的听众呢真的是一周不见，很多人呢都开始啊，我觉得已经有点蠢蠢欲动或者按捺不住了。 Charnet 说，问郭鹏哪个减肥更快，看看月月鸟的身材就知道了，问哪个都没用，有这么说话的吗？啊， 月月鸟虽然说哈，就是用身材没有什么说服力，可是每天还是非常坚持的。想想我们早安快跑节目推出也差不多得有个三四个月的时间了吧，每天坚持带大家跑，其实这个精神是值得鼓励的哈。 而且上周成功的推出了一位健身达人，对不对？ 哎，对，大家发送健身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觉得早安音乐秀是不是应该换一下男主持人。 哎呀，怎么办？真的， 别这样！暑假结束了，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好玩的事情。 下次真的回不来了，感觉。 哎，要说说在游乐场当中一些好玩的事情。刚刚郭鹏说了，自己在游乐场当中，因为这个吨位过大导致的离心力太大，所以差点被甩出去啊。但一般情况下，不是你在上这个项目之前，他如果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负责人的话，会让你称一下体重，然后就会规劝你说：“不好意思，先生，你可能不太适合玩我们这个项目。” 工作人员不会规劝你，也不会有一个体重秤。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是有点怎么说呢，是不太合适。但是工作人员不说你，不代表你就真的玩得了。 就你自己心里没点数是吗？ 对啊，因为上次我有次就被卡在了当中，你知道吧？ 卡在是哪？ 就是有一关是什么呀？我忘记了。就是你需要把那个上面那个环去扣在自己身上嘛。然后我发现我稍微粗大了一些，就是扣不上去。 就卡在那儿了，是 吧？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不顾旁边人的眼光说：“那个， 不好意思，先生， 不是他倒没有说的很具体，他说卡那个，如果完全不能卡紧的话，就不能玩这个项目。” 哦，完全不能卡紧啊，这还真的是挺有说话的艺术的。 对， 但其实有的时候跟工作人员的一些互动，也是大家去游乐场当中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 是， 比如说碰到米奇跟米妮，你会争相的去跟他们合影啊。但是比如说规劝，哎，这个卡的不是很紧的，就不要真的卡了哈。还有安妮乌塔跟我们分享说，之前跟朋友去了迪士尼，到城堡外面去排队进去观光，我朋友张开手臂大喊了一声：“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城堡！”话音刚落呢，前面就有一个穿公主裙的小女孩回头，因为应该是被吓了一跳吧。你想，我就好好的走着路，然后突然后面欢迎大家，然后就回头就说：“你的城堡都是你的，行了吧？” 不是，这是前面那个公主裙的小女孩回头怒视了她一眼，然后她有点怂了，你知道吧？她只能跟那个小女孩说：“你的城堡， 你的城堡 都是你的，好了吧？” 是这个意思啊？ 是啊，当然，我觉得确实这个小女孩的眼神一定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让我想起了最近属于阿汤哥和他的《碟中谍六》，因为很多人呢，我觉得也算是真香警告的升级版本。 对， 之前说啊50多岁了 不 看了，太。就是有什么好看的，真香 哎，对，真好看哈。 对啊， 阿汤哥也说，哎呀，拍完五啊，真的，你说各种这种恐怖的，还有就是吓人的，都尝试过了。六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突破自己呢？ 是 跳伞，不戴头盔飙车，楼顶跑酷摔伤脚踝，开直升机追逐和枪战。对，这就是阿汤哥， 太厉害了。而且你知道，如此搏命的演出呢，让全程观感都非常的刺激啊！你知道，到截止昨天下午呢，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的人民币，而且呢，预测呢，总票房将超过11亿，太厉害了哈！ 那目前呢，豆瓣评分是8.3分，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有近10万名观众为这部影片打分。你去看了《碟中谍六》吗？观感怎么样？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只能用这样一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玩命的阿汤哥了，来自于嘎啦的这首歌曲《追梦赤子心》。

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 Runaway Baby 啊。 Bruno Mars 的这个歌曲呢，最近听到了最新的专辑，几张专辑还挺多的，但我今天选的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他在超级碗当时的中场秀表演当中的一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炸裂，他可以用炸裂来形容了哈。 你看人家唱 Runaway Baby 你就觉得非常的可信啊，你看看人家那小身材那小身板那瘦的，当郭鹏跟你说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的时候，你就忍不住 所以哎不对啊，但是我当我说到 running time 的时候，大家觉得还是很热血沸腾，因为你要知道燃烧我的卡路里这句话就是为我准备的。 燃烧我的卡路里不行，我喊不出来那个风格、 广告里面好像出了好几次燃烧我的卡路里啊。 燃烧我的卡，好了，来看看大家如何在游乐园当中燃烧自己的卡路里啊。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Oregon Town 跟我们说，在东京迪士尼的太空山，在一片漆黑的巨大空间当中玩那个挖矿小火车、应该就是刚刚郭鹏提到的那种吧、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俯冲，什么时候会急转， 对， 想喊都喊不出来。 哎呀，对，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啊， 对，本来不敢玩，但是孩子妈说迪士尼啊，给小朋友玩的，能有什么刺激项吗？肯定没事儿。出来以后呢，他跟闺女坐在地上坐了5分钟才缓过来。 我跟你说，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就是反向的真相警告嘛，对吧？你之前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太过于简单了。但我觉得拿了橘子就跑的这个答案呢，还是比较符合一贯的一个逻辑的啊。他说呢，戴不了眼镜，所以呢少了很多刺激感。刺激呢这个事儿呢也降低， 看不清楚是吧、 啊、 那戴着隐形眼镜会不会飞出去啊、我不知道，哎，就戴隐形眼镜各位可以告诉我吗？ 就他干脆就不戴眼镜去的，反正就一片模糊， 那就少了很多的刺激感。其实就是要这种很吓人，然后你再把这种就是你自己很紧张很刺激的感觉释放出来，才真的就是去游乐园玩比较爽的一点哈。 所以我建议你去趟鬼屋，反正也 我不要这个不行。康永志跟我们说、我上次坐过山车旁边坐了一个外国人、一直 Oh my god my god，然后呢、 是吗？ 就给我喊乐了，我也跟着就一起喊，觉得就忘了害怕了。 哦，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的游乐园里面说 Oh my god，但我见到很多外国人在我们大北京当中都在说北京话或者中国话哈、 怎么喊呢？ 就我上次看到一个人就是在游乐园里面，那个说哎呀妈呀，他真的是会说哎呀妈， 真的呀、 真的、 这也太可爱了。 对啊， 哎，但我觉得在坐过山车就比较害怕的时候，我是没办法喊出什么我的天哪，就是完整的这种话 我 是喊不出来 的。对啊， 就小岳岳的那我的天哪，就这种完整的话我是喊不出来的，我只能就是啊就一个啊字 啊大叫是吗？ 就对，就只能是啊。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用再多一点点的这种情绪来衬托一下，所以你平常的戏精本色你在坐过山车的时候完全都忘掉了吗？ 不行，就这个时候一定是释放真我的一个过程当中了。那刚刚跟大家介绍完了《碟中谍六》全面瓦解，那接下来帮大家盘点一下上周末北美票房当中的一些成绩。北美票房前五名当中有三部都是亚裔主演啊、包括像全亚裔主演的《摘金奇缘》是继续夺得了3连冠。 另外呢，李冰冰主演的《巨齿鲨》是走势非常稳健，获得了亚军的位次。另外呢，约翰赵的《网络迷踪》刚一上映就跻身了前五名，哎，这次感觉大家的影片都还挺好看的哈。当然呢，伴随着美国的劳工节长周末的到来，今年北美的暑假期也是正式宣布收官了啊。 不过今年暑期档与2013年同期保持的历史最高纪录还是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差距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邓紫棋 GEM 带来的《爱你》啊、这首歌曲呢，应该说一经推出的时候，当时会非常有好评。那之后呢，他自己重新推出了一首自己的混音的版本，我们来听听看。

把烦恼打败、哦哦、穿上旗袍狂野的摇摆，混搭出新的未来，至少自由自在，享受属于我的时代，举起双手跟着点头一起嗨， 莫愁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Super Moon， 继续拉开了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帷幕。各位好，我是郭鹏。 帷幕拉开多长时间了？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大幕已经拉开就合不上了。 哎，来看看大家在游乐场当中好玩的一些事情。那么在8:37，各位回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梦幻 Monica 跟我们说啊，提起过山车，想起来有一年跟几个好朋友去石景山游乐园，我一个男同学不太敢玩，就没上去。没有想到上面的同学好悲催，停电了，在上面足足坐了15分钟。然后呢，我就跟下面那个同学啊，在下面吃着烤肠聊着天儿， 太好笑了， 躲过一劫、啊。 这个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上次我有一个朋友要去坐亚洲最大的摩天轮，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有意思？但是呢，他也没有跟女朋友去啊，他就真的自己去。 亚洲最大摩天轮在哪里啊？ 我 突然很想知道， 我忘记了，就是当时说他去做亚洲最大摩天轮，但是最逗的是、他刚上去5分钟就后悔了，他说 为什么 这个东西好慢呀， 对，摩天轮特别慢。 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打了20分钟，还在上面没下来。 就主要是如果你是很多人一个轿厢的话，万一这个轿厢当中有情侣，然后人家两个就啊好浪漫， 啊， 姐妹看看这边， 对对对对， 我们来自拍一张吧。那个时候就更加觉得自己一颗心呢。 关键是他一个人坐在上面，真的觉得很无聊，你知道吧？就所以我觉得选择一件比较合适的游乐园的项目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准备微笑的海燕跟我们说，有一次我妹妹带着弟弟还有他女朋友3个人去欢乐谷玩。玩完第一个项目之后呢，我妹妹下来就跟弟弟的女朋友说，哎呦我的天哪，我身后那个男的全程大叫。然后弟弟女朋友就忍着笑说，你问问你弟弟，他身后的那个男的就是弟弟。然后这个1.8米的壮汉说了句，是真的很害怕好吗？ 你知道这个其实不管你平常体重是多少，不管你身高2米还是身高1.6米，对不对？但是呢，在游乐场的这种巨型设施面前，对吧，你们都是弟弟，没有办法， 就大家的这10厘米啊，差的这5厘米， 对啊，这根本无所谓嘛， 区别不大。 而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较小的一点的人呢，你可能重心或者是你整个的体重质量还没有那么大， 对， 没有那么大的要飞出去，有像我这样的那种感觉， 强的离心力。 对，你像我的话就离心力非常重，对不对？你像上次有一次看这个跑男的时候，对不对？当时所有的跑男一起上去的时候，李晨叫的最大声，大黑牛叫的最大声， 对， 因为他真的是很怕啊。 所以这个并不因为你体型剽悍就觉得说你坐过山车的话就一定不会害怕啊。 是啊， 各位在游乐园当中有哪些好玩的事情，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暑假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回顾一下暑假当中那些难忘的有意思的瞬间。 但是呢，暑假呢，很多人可能去海边去放松或者是去感受一下，但是到海边旅游的话，一些人呢习惯捡几块海滩上的鹅卵石带回家。如果你去的是希腊斯基亚索斯群岛的话， 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会招致高额的罚款哈。 因为这座岛呢其实有名的就是它沙滩上的一些鹅卵石，而且这个拉拉里亚海滩是这座岛屿的一处热门游点，因为呢大家只能乘船去抵达，沙滩上有很多的白色圆形的鹅卵石，但是有很多的游客说哎呀好漂亮啊，带几块回家吧，这也算是一个免费的纪念品。 是， 但是呢当地的政府官员认为，因为在过去的10年当中有太多人来旅游的时候都带走了鹅卵石，所以海滩的景观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划重点，发生了巨大变化。 也就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有这么多鹅卵石我带回去几块石头有什么，但是每个人带回去几块，你想10年的时间真的还是变化挺大的。 对， 所以制定了一个新规，就是未经许可擅自带走鹅卵石的差不多要罚人民币3000到8000不等啊。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未经许可擅自带走的话就会出这么多罚款，那与其这样还不如给点钱然后带走几块会好一点。 也要看当地也有没有卖这个鹅卵石的当然去到当地呢把美景印在自己的脑子当中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带下些什么或者留下些什么，这都是非常不招大家待见的一种行为了。 告示呢说得很清楚了，上面写的可以拍照但是不要捡走鹅卵石了，对不对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是鹿先森乐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 等你，所以我在等你。 这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陆先森乐队带来的一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啊，尤其呢是配上刚才说到的希腊的这个海滩鹅卵石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如果你真喜欢海的话，就千万不要把这个鹅卵石带走了哈。 我喜欢海也喜欢山，当然更喜欢保持他们原本的样子。当然更喜欢的就是看到大家在游乐园当中的去玩的那些好玩的事情啊。刚刚提到摩天轮，哎，那这也算是游乐园当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设施了。 对， 如果你正好比较害怕那些刺激性的项目的话，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在这个摩天轮当中来俯瞰一下这个城市周边的一些景色也是不错的选择。 对，刚才呢我说到了亚洲最大的摩天轮啊，我把上帝逗乐了。这位朋友呢说亚洲最大的摩天轮应该是广州那个吧，455米，坐一圈能睡一觉。 哎，这个好棒啊，我好想去体验一下。因为我去坐过天津的那个天津之眼。 对， 因为整个就是景色蛮好的，而且是在晚上去坐的。但它真的好慢啊，一圈下来之后我也感觉自己快要睡着了。 我跟你说，因为所有摩天轮都会很慢，因为它不能太快了，对不对？ 太快了没法上下，因为必须要卡着那个点儿，让这波人赶快下去，那波人赶快上去。就其实那个我觉得那个每次坐摩天轮最紧张的就是上跟下的时候，特别怕自己一只脚迈上去之后就被悠上去了。 其实没有那么快了啊，其实它转的速度就是很慢啊。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这个喵啊说7-8年前和几位朋友一起去欢乐谷，当时玩的是太阳神车，排队了半个小时，结果他们都跑了，就剩两个男生上去，我坐中间，两个男生边一个一边一个我们在上面讲，下面呢有个女生的全程尖叫然后呢一直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几乎就是为了求得一次刺激，就一般都会排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队哈。 哎，对，但是坐下来之后就觉得哎呀好爽啊！要不是因为排队这么长时间，肯定还要再尝试一次。我们今天说了大家这么多在游乐场当中发生的好玩的事情，真的很多朋友已经心痒痒了，赶快来一次假期去游乐园当中来过过瘾吧。那么大家期待已久的下半年的放假安排已经发布了，从9月开始到国庆假期结束的37天里，加上双休日，一共有16个假期啊。 对，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拼拼凑凑又可以给自己凑出一个小长假来了。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哈，中秋的放假调休3天，从9月22号到24号，而国庆的放假呢是调休1周，从10月1号到7号。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秋的假期高速公路都不免费。 对，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十一假期是免费的。具体的安排就是中秋节9月22号到24号放假，那么其中1月23跟20、22是双休日，那么9月24号星期一是需要补休的。 对， 国庆节1号到7号放假，9月29号和30号，也就是星期六和星期日是需要大家上班的。 安排已经出来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去做好一些规划。如果能够合理的安排出来的话，我觉得你的这个假期一定会过得非常的丰富多彩。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ings in the lobby, make my energy and breathe into our favorite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Nick Hichelle 带来的 I w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现在太阳才刚刚升起，我们就已经开始说了不要让太阳落下了。确实今儿这个天儿太好了、大家忍不住可以在这个上班茶歇的时候啊，或者下班之后呢，可以约上同事约上朋友一起去遛个弯，今天非常适合户外活动。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首歌曲是我当时在泰国的芭提雅当地的英文电台当中听到的 啊，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心灵感应的感觉、 我们会有职业习惯，就到了当地的时候一定会听听当地的这个电台啊，可能语言是不通的，但是音乐是无国界的。 哎，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美好的好心情。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来自于游乐场的那些这个 好玩的事儿、 好玩的事情。哎，我没想到大家的这种互动的热情这么高涨，到现在为止还很多人频繁的来发来这个早安秀的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互动哈。 对，空白哥跟我们说，跟侄女去欢乐谷的那个鬼屋，我侄女走第一个，我第二个，后面有个女的吧，因为太过于害怕了，她一直拉着我的衣服啊，然后。就感觉他比鬼屋里面的人还吓人。 是啊，你想你后面有个人老拉着你的衣服。你知道我们当年一起去鬼屋的时候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团队的人一起去嘛，30多个人，大家还排成了人体蜈蚣，就每个人搭在前面那人头上。然后鬼 那很害怕的， 不光是不是完全不害怕，因为第一个人就开始叫了，然后你就发现叫声此起彼伏。等我们路过那个鬼的时候，那个鬼一脸茫然的坐在地上，心想我怎么一个人都吓不到， 就不想吓你们了。 对，很无聊你知道吧。 各位去游乐园玩的这些欢乐的瞬间呢，也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呢，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新的一周天气还是以晴为主的，而因为北风频临的光临本市，大家可以感受到初秋时节的好天气。 是， 那除了今天北风明显之外呢，周四周五还会有比较强的冷空气影响。 当然呢，这个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啊。前期的气温比较高，但是后期呢逐渐走低，所以呢本周大家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着凉。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到的是来自于蔚蓝的一首歌曲《夏日亲情》，也是改编自他的老板黎明的一首歌曲。好了，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吧，各位， 拜拜。 这样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愿我的声音陪着你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Oh,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